103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 联播。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记忆中的胡同，一棵老槐，两只寒鸦，几堆残雪，半截房檐，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，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。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，雪的清寒，走进了那些往事，走进了我的童年。回归市井，回归人间烟火，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。我爱北京的日子，我是北京的孩子。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作者叶广芹，演播田洪涛。 金载成这张普通的纸条，我父亲一直保留到去世。内中的四哥四嫂指的是我的父母亲。金载成在金家载字辈儿排行老六，是我父亲的弟弟，人称我父亲为四爷，称金载成是六爷，四爷跟六爷之间差了30几岁，就是说金载成是我的亲六叔。母亲不止一次的对我描述过当时的情景，她说她和我的父亲急急火火地到前门火车站堵截逃逸的金载成，疯了一样到他的同学家挨家找寻，不顾一切地冲到学校找校长要人，都没有半点结果。用现在的话说是，金载成人间蒸发了，蒸发得无影无踪，连个泡也没冒。事后得知，那次出走的有10几个学生，是东城各学校的精英。半年后，家里收到了一封由南边秘密捎来的信。金载成说，他到了重庆，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干训团，改名周斌。当时日本人在北平活动很猖獗，特高课、新民会、特务、宪兵、鹰犬爪牙遍布角角落落。周斌的情况，家里处于严格保密状态，除了我的父母，再没任何人知道。这样的事情泄露出去，是要掉脑袋的。后来我们家来过一个叫王宝贵的年轻人，自称是周斌在崇实中学的同学。王宝贵告诉父亲，周斌在印度兰姆加美国军事基地做英文翻译。 北平走出去的那批人大多都到南方战场去了。由此父亲知道金载成参加了远征军，在印缅打仗。王宝贵说，家里有什么话可以说给他，他会设法找人给周斌传达过去。父亲低头想了半天，大概是要说的太多，最终托王宝贵递过去一句话：无论是什么结局，都得回家，回到北平。其实父亲对他的兄弟做了最坏打算的准备。那次王宝贵的到来，还偷偷送来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的周斌穿着国民党军服，很英俊，很精神。照片的背后有几行小字儿：弟兄们向前走，5000年历史的责任已落在我们的肩头，我们不愿做亡国奴，只有誓死奋斗。以为是一首诗，后来才知道那是中国远征军的军歌。别离岁岁如流水，历尽西风雁不来。抗战胜利以后，父亲最终也没等到他兄弟的消息。由此父亲更加的珍爱这张照片，装了镜框，挂在他的书房里，时时的张望，时时的叹气。我小时候见过这张照片，也见过后面的诗句，那个戎装的青年在框子里向我张望，比我所有的哥哥们都漂亮，都有气质。照片在解放后被取下，文革的时候付之一炬。看着照片上那双略带忧郁的眼神和那些向前走、历史的责任之类字迹被烈焰吞噬，我有些难以道出的悲凉，为从未谋过面的周斌，为我的父亲，这一对嫡亲的兄弟。那时父亲已被造反派揪出，从专案部门他得知了失踪兄弟的一鳞半爪，进过国民党干训团，入过三青团，任过印缅远征军翻译，缅甸战场下落不明。是国民党就是敌人，是翻译官就是特务，下落不明有几种可能：死了，皈依美国了，投降日本了，解放时逃窜台湾了。我曾建议父亲花点精力把周斌的下落调查清楚，也给我们小辈一个交代。这个飘忽的阴影，几十年不曾出现的虚幻人物，把我们影响的有点灰暗。但是父亲不为所动，他任着人们去说去猜，在周斌的事情上保持着沉默。父亲末于文革初期，身患癌症的他一通批斗过后，生命的迹象已很是渺茫。离世的前几天，他把我叫到他的住室，一个拥挤着堆着杂物的小间儿。前院的大房被造反派占用，变成了街道革命委员会。时值深秋，这是北京被称为秋林的日子，雨水连日不断， 房檐滴着水，墙根湿漉漉，泛着潮。屋里的家具，用手一摸，又黏又湿，甚不清爽。后院的小房，低矮单薄，没有廊子，雨脚直接扫在窗玻璃上，打出一片迷茫。一只15瓦的灯泡从房梁上掉下来，照着屋里的杂乱，照着父亲苍白憔悴的脸。他的相貌已经走了形，我甚至怀疑床上躺着的究竟是不是我的父亲。父亲闭着眼，半天没有说话，他在大口喘气。窗外萧瑟秋雨，肃杀之气悠然。我知道离别的时刻不会遥远。许久，父亲睁眼，慢慢环视了一眼小屋，像是对我，也像是对自己说：“这是老六住过的屋子。”我明白，这就是被金宰成冠名苦雨斋的所在了。30多年前的那个青年是从这里起身的。父亲艰难地从枕头下摸出一个纸包，打开来是当年金宰成留给家里的那张条子，字迹很匆忙潦草，可以想见离家的激动和仓促。纸包里还有一张父亲的字迹，同样写得很匆忙，简单几个词儿，现出了他写字时的紧张、慌乱。京西户家梁，苦雨斋。父亲点着纸条的地址，吃力地说：“以后有了机会，你去找他，替我，周斌，你六叔，叫他一声，回家。”末了，父亲特别叮嘱了一句：“不要通过官方。”眼泪溢出了父亲的眼眶，在他那近乎干枯的身体里，竟然还能淌出这样汹涌的泪水。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更让我吃惊的是，这座小屋的主人金宰成，那个叫周斌的人还活着，无声无息地落脚在了北京西郊一个叫户家梁的地方。金家的不少内幕出人意料，世界上的许多事不可思议啊。日暮秋风，枕前泪雨，我记住了父亲的嘱托，记住了那个风雨凄紧的夜晚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，苦雨斋，演播田洪涛。 替父亲找兄弟，落实起来，实在是难。不通过官方，是避开了公安局的户籍环节。谨小慎微的父亲，为他隐姓埋名的兄弟，设身处地，想得很周全。他怕过着平静生活的周斌，卷入波澜动荡之中。千辛万苦的来了，霍家良却没有周斌这个人，更没有什么文绉绉的苦与斋。莫不是当年父亲得到的信息错了？我明白，对周斌和苦与斋事情的调查必定结束在我的手中。黑桃老 K、 老猫们对我父亲这代人经历的事情毫无兴趣。对老 K 们来说，金家的六爷金宰成、扈家良的逃逸者周斌、文革中去世的外祖父金宰元，这些扯淡的事儿，是他们退了休的母亲、奶奶自以为是的游戏，是一个文化人自我设计的文化苦旅，一场春秋大梦。哼，吃饱了撑的。第二天，雨没停。晌午饭，我跟王家老太太一块儿在屋里吃。小炕桌上摆了煎饼和粥，一盘炒鸡蛋，一把清脆的香葱，一碟儿新鲜黄酱。炕沿儿离地很高，我侧身坐着，脚挨不着地，很别扭。像老太太一样盘腿坐炕，我没那本事，只好脱了鞋，在炕桌对面扭来扭去，不断地变换姿势。老人呢，一动不动，看着我在对面折腾。老太太手里的烟袋荷包上坠了一块绿翠，那块翠绿得深沉，润得悠长，绝对是罕见的物件儿。碧色山村竟然有如此珍宝，让我不敢小瞧。老太太不拿正眼瞅我，自顾自地卷了一张煎饼，张嘴便咬。那煎饼卷的粗壮丰满，空前绝后。我注意到老人卷煎饼熟练地道，是把两个单张错落相叠，左搭右，兜底儿托起，动作麻利熟练，没有一丝汤水滴出。我也卷了煎饼，两张相叠，左搭右，兜底儿托起，饼卷儿不散不塌，直立在我的手中。咬了一口，喷香。春饼是金家的看家饭，金家的孩子个个有卷春饼的本事，打小老家手把手的教过。为怕饼卷形象不好，把筷子夹在饼里一起卷，吃的时候把筷子一抽，卷饼竹子般挺立。吃饼的小碟儿讲究无汤无水无散菜，干干净净，把春饼吃成了大散官，那是饭桌上的大忌。老人不动声色地喝了口粥，我也喝了一口粥。我说：“太太， 您认识周斌吗？老人哑着嗓子说，别叫我太太，我可不是您的太太。我说，我是随着小翠爸爸叫呢，我们家管奶奶呀，也叫太太。老人不言语，他的不高兴是显而易见的。我索性直截了当跟他聊周斌，想的是90多岁的人应该对扈家良前后70年的事儿了如指掌，除非他是老糊涂。我说，周斌1940年从家出走，再没回来，后来听说他落脚在了扈家良。老太太很认真地听着我说话。我说，您告诉我，周斌哪儿去了？老太太拿起了烟袋，用烟锅在烟盒包里挖，盒包上的绿翠接着窗外光亮，一晃一晃的闪出一道道炫目的光。老太太拉出烟锅一看，没装满，又挖。看来她没有回答问话的意思。我说，我是替父亲来找周斌，我父亲临死还念着他，周斌是我父亲的亲弟弟，我的六叔，他从家里走的时候才18，还是个大孩子。家里人没了，我们得找，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找，以了却一个家族几十年的惦念，也给周斌一个完整的回归。我说得很悲壮，连我自己也被自己的语言感动得快哭了。老王进来，见了我的悲切模样说，该吃饭就吃饭，扯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，影响食欲。太太一辈子活得敞亮，从来不为心酸事伤神，硬硬朗朗过了90。人活着就应该像摊似的。我注意到老王第三人称用的是摊，尊称，这是北京城里老住户才会使用的词儿。山旮旯的农民会说摊，有些奇妙了。我再一次提起周斌，老王说，昨儿个跟您说了，我们这儿没这个人。扈家良拢共两大姓，姓王的和姓胡的，再无其他。 听众朋友，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节目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心比天高》，秦心明作词，王迪峰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你的心只有